在海外，心系香港，百川汇聚，四海文集。新方价值，捍卫自由主义。西方论坛 ，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 My Radio 同埋四海文集嘅联播节目《西方论坛》。大家好，我系世聪，今日系2015年10月29日嘅咁样样。咁啊喺今个月嘅月头咧。就是澳洲发生了一件大事啦，咁样样。咁呢一件事件咧，即系都系有影响我哋本区嘅华人社区咁样样啦。咁大家就算喺世界各地都相信都有听讲过啦，咁样样。咁就系喺雪梨 Parramatta 嘅呢一区嘅警察局咧，就系发生一件枪击嘅事件。咁里边咧就系有一个受害者，就系俾个恐怖分子咧就系即系枪击杀死咗嘅咁样样。咁呢位受害者咧，佢系一位叫做 Curtis Chang 嘅华侨。啊，佢係一個嘅 香港移民， 即係啦，嚇華裔嘅香港移民啦，咁樣樣，咁就即係十幾年前嚟到澳洲咁樣樣，咁啊 raise up 咗一個 family 咁樣樣，咁啊估唔到咧，即係喺呢一日咧嚇，就係、是、俾人。咁啊，白死咗嘅咁样样吓，咁啊，即系呢件事咧，即系当然系令到澳洲嘅环社区就即系非常惊讶啦，咁样样，咁但系都系惊讶就未必惊奇嘅，即系好似我之前喺节目都讲过咁样，咁继上次瑞士连朱古力店嘅呢个人质事件之后咧，喺澳洲呢次系第二次嘅严重嘅恐怖袭击嚟嘅，咁样样，咁即系自从上次，即系嗰次系12月啦，咁样样，咁而家系10月啦，咁样样，咁喺一年之内咧。就是已经是发生了两次的了，这样。那即这件事就是发生得很突然，还有其实呢就是发生在我们现在刚刚录音的这一个地方的那一区来的，这样。那在我们呢一路走下去走十分钟就是会去到这个地方的了，这样。那所以即这个区都不是一个特别说治安不好的地方，这样它算是一个雪梨即是第二大的市中心。那通常这些事情都是发生在一些市中心的地方，这样的。咁你可以见到呢，即係其实呢恐怖分子係无所不在嘅，即係我其实觉得反而即係啲恐怖分子佢就係要令你觉得恐怖㗎嘛。咁所以如果佢係去啲本身已经个个都怕咗去嘅地方嘅。 即係大家大巷呀，越多人就越开心啦。 係啦，咁样，咁所以佢会揀返啲大家大巷啦。咁或者甚至求其揀一个东区嘅公园，咁跟住求其殺一個人，即係反而呢啲先至恐怖啊嘛，咁所以其實呢件事都係咁咯，佢直情係要挑戰你嘅權威。殺人就殺到去警察局咁樣，咁呢個係明顯地挑戰你權威，即係照計警察局是最安全的，是不是？他就是要在警察局面前杀你这样。那所以今天节目呢真的都会想讲一下这个媒体对这件事的反应。因为就算我刚才这个节目那里就已经很清楚，一开始第一件事就是讲了这个杀人犯呢，即是他死了不是犯，但是这个涉嫌会不会涉嫌呢？不 是，证实 很明显是的，这个证实了杀人的这一位仁兄呢，这样。他呢是伊斯兰教徒，亦都是因为伊斯兰教的教义呢就驱使他杀人，因为他杀人的时候呢就大嗌阿拉神啊，咁样大嗌，咁同埋佢即係当时的装束啊都是穿晒即係回教的黑色啊，在他背囊里面呢都是有好多一啲伊斯蘭教恐怖極端嘅一啲嘅書籍啊，咁樣嘅，咁所以即係呢一個係咩嘅事件呢？就係、是、超級明顯嘅啦，即係你有少少 common sense 已經知道啦。咁但係就係澳洲嘅媒體咧，就係、是、特登唔報導呢一個咁明顯嘅事實咁樣。咁點樣報導法咧？咁一陣會講下啦。咁同埋另外咧，即係都講下呢一個華人社區同埋澳洲嘅華人嘅媒體嘅自私同埋。出賣接受啊，同埋歡迎佢嘅國家嘅行為，就導致今日所發生嘅事。其實華人社區咧，包括華人嘅媒體啦，同埋華人嘅 華人的社區團體呢對於今日所發生的事呢是要背起很大的責任的這樣，所以呢今日就會講下這件事了。其實這個伊斯蘭教極端分子所導致的問題呢就當然不局限於在澳洲啦，in fact 澳洲其實是算少添了，因為呢 相比西方國家其他的 尤其是歐洲啦，因為呢好像今日這樣，今日就報紙就這樣報道的，他就說在德國呢即係都係人間天堂啦，咁樣即係好多人可能係住啲即係一啲 farm 嘅地方啊，一啲農場啊，咁樣就即係種棵樹咁跟住即係養只雞啊，咁有隻羊啊，咁係好開心嘅。咁佢就話咧，其中有一個鎮咧冇寫到個名係咩，但係有呢個鎮啦，咁樣呢個鎮咧佢本身咧就只不過係住咗100人嘅啫，咁樣咁但係咧呢個市長咧就得到呢個國家政府就送俾佢嘅信喎，咁樣咁呢個信件咧就係話嗱，你呢個市鎮咧你要準備好啦，因為咧我哋國家咧就係將會分配1000个新移民，所谓的新移民吓嚟到你呢个市镇住嘅咁样样，咁啊好明显即系呢个即系呢个市长就即刻 O 晒嘴啦，喂有冇搞错啊？点搞啊？咁样样，即 系大份厚礼啊！ 系咯，你谂下住喺一个咁样嘅市区，唔系市区，即系住喺呢个咁嘅市镇吓城镇，即系啲人会点样谂啊？即系呢个镇本身系一个好细嘅 community， 一个好细嘅社区。哇！你而家将1000个呢啲人抌落嚟，咁你大佬咁你算系点啊？ 1100，1000啊， 1000，系啊，即系。佢要增加十倍啊，咁樣增加十倍，咁跟住之後就將呢、這個城鎮呢啲人，呢、這個市鎮呢啲咧，就基本上將佢90%本身係由白人一啲 farming 嘅，就全部變曬呢啲所謂嘅 新移民 咁樣樣，即係你搞到個社區咁啊點算咧？咁其實即係呢個係個即係。不是唯一的例子啦，咁样样，因为德国咧就系会喺今年年尾咧就系、要接受150万个新移民咁样样嘅，咁其实已经咧系制造咗好多嘅问题噶啦，咁例如喺今个礼拜二咧就系、有众多嘅伊斯兰教徒嘅呢条 gang 啊，即系咩啊，即系呢叫流民啦，通常 gang 就系亦系咪啊，即系呢啲 gang members 嘅流民咧咁样样，佢哋咧就系、爆窃入去啲学校嗰度啊，同埋教会嗰度咧，去到教会咧，尤其是就系偷佢嗰啲奉献箱啦，去学校咧就偷电脑啊，同埋即系其他啲嘅财物。咁樣樣，咁啊佢哋就喺短短即係一日裏邊咧，就偷咗20000几蚊嘢啊美金咁樣樣嘅，咁即係呢個咧就係不停咁樣放人入嚟嘅結果啦，咁樣樣。系啦，咁所以其实即系呢啲咧，都唔系要特别啲要啲咩嘅天才啊，先至系可以预见到嘅。因为其实即系当即系 Angela Merkel 佢话要打开门嗰阵时候咧，其实好明显呢一啲事情就系会发生噶啦，咁样样。即系当你个国家系咁样，即系冷待你自己嘅人民嚟到帮助呢一啲，即系其实好多我哋之前节目都讲过，其实唔系真正嘅寻求庇护者，其实咧佢哋系贪着数嘅咁样，尤其是去德国嗰啲咧，佢哋系通过成10多个国家先至去到德国，呢一班系唔系真正嘅寻求庇护者，系咪真系要帮人咧咁样样？咁就算要帮嘅，系咪要咁样样咧？吓，即系好似你出街你见到100个乞衣嘅咁样，咁你系咪将佢全部摆晒喺你屋企咧？咁样样，咁所以其实即系呢啲西方国家咧，就系一定要自己审查下自己做嘅，即系系咪一定要咁戆居咯？咁样样。系啦，嗱咁又另外一单新闻咧，呢单其实我上个礼拜想讲，咁但系咧就冇时间啦，就系讲关于呢个阿 Mad 整钟嘅故事啊。咁唔知道大家有冇听过啦？咁就呢、這个故事咧，呢、這个新闻故事咧，其实尤其是喺美国主流咧，就系、是、煲到好大嘅咁样样。咁我相信真系都系一个世界嘅新闻嚟嘅，即系喺澳洲都有好多人报道啦，咁样样。咁啊，都系同伊斯兰教徒系有关系嘅咁样样。咁就话说咧，系有一个14岁嘅小朋友，佢叫阿 Mad 咁样样。咁佢就系住喺美国嘅德州嘅，佢系一个伊斯兰教徒啦。咁佢咧就非常有创意啊，好 creative 嘅。咁佢咧根据报道咧，佢就 made a homemade clock， 即系咧喺屋企自制咗一个钟，系啦，一个钟咁样样。咁咧佢就哇做咗一个钟好叻啦，系咪？咁所以咧，即系佢就即系欢天喜地就将呢一个嘅钟咧就带去俾老师睇，即系希望可以得到老师嘅赞美咁样样啦。哇，阿 Mad 小朋友，你真系好叻啊！ 可能功课想攞多几分嘅。 系啦，即系可唔可以将呢个贴堂咧咁即系？可能是 3D 未必貼到堂啦，但係擺喺邊度咁樣咧？咁樣樣啊，咁但係咧，先生唔單止冇讚佢啊，佢仲報警添，啊，仲報警，佢話咧呢、這個啊，佢係好似炸彈。 好似炸弹咁样样。咁咧，哇！警察咧，佢仲将呢一个小朋友咧就戴咗手铐咁样，然之后就带佢走啦，咁样样。哇！咁呢个咧，左交见到咧就非常愤怒啦，因为见到啊呢、這个又再次咧可以显示到我哋白人社会系对伊斯兰教徒系几唔公平啦，咁样样。咁大家都知咧，左交係最中意上 Twitter 啦，咁樣樣，即係好似米歇爾嗰個 Bring Our Girls Back， 你見到真係幾成功啦，即係 Boko Haram 見到哇，米歇爾話 Bring Our Girls Back 就即刻停止強姦女仔，咁就即刻還翻曬俾佢哋老豆老母啦，係唔係咧？咁樣樣冇所謂啦，最緊要係。見到覺得自己好像做了好事咁樣嘛，係咪啊？咁或者係上次嗰個叫做咩啊？嗰個叫做 Coney 2012嗰單又係啦，喺澳洲哇，有2000人話要出現嘅，即係最後出現咗35個啊咁樣樣嚇。呢啲左膠就最中意嘅，即係以為自己撳咗個 like 咧，就係幫咗呢個世界，即係呢啲係左膠最喜歡嘅。咁啊，所以喺呢個社交媒體嗰度咧，佢哋就即係成班人咧就喺度發癲啊咁樣樣，咁咧佢哋出咗呢一個 hashtag 咧就係叫做 I stand with Ahmed 咁樣樣嚇，係啦 I stand with Ahmed 咁樣樣，咁咧佢哋咧除咗寫呢個 hashtag 嗰陣時候咧，仲會自己 post 一幅相喎，就係咧自己咧喺屋企攞自己屋企個鐘，咁跟住之後咧就係影幅相就 post 上網，咁跟住寫翻 I stand with Ahmed， 咁意思就係話咧，你睇學校啲先生幾蠢啊，鐘會以為係炸彈啊，正白痴仔，即係呢一種咁嘅黑人憎態。我相信他们心里面的声音绝对是这样的，是人憎的口吻的这样。好啦，我上述所讲呢，这个就是主流左翼媒体的故事啦，咁样。嗱，咁即係呢一件事发生啦，咁就当然呢係得到好多媒体嘅注意，咁亦都呢係媒体係除咗即係好似 Fox 啊咁样呢，其他全部都係左翼，都係偏帮呢个細路㗎啦，咁样。咁佢咁呢佢就话要捍卫呢个小朋友，因为呢校方歧视咁样。咁呢一家人呢佢就原来好识做喎，咁样。咁呢就即刻呢好快呢就喺自己屋企门口呢就开个记招，咁就话呢即系呢一个政府咧系 against them 嘅，系同佢对立嘅咁样样。咁媒体咧就好得意咁样样，佢咧系同情啦。首先就咁，同埋咧佢哋就好有趣，因为咧佢开始咧改变一啲嘅言语啊，开始改变一啲嘅 language 嘅用字啊，咁样样。咁佢哋咧就喺呢个嘅即係本身佢就開始講 homemade clock 啊嘛，即係喺屋企做咗个钟啊嘛，系咪？咁佢咧慢慢咧就 made 呢个字，即系做呢个字咧，唔知点解。就变成发明 invent 喎，吓，即咁之后咧就根据系啊，就根据好多嘅媒体报道咧，呢个 Ahmed 嘅小朋友咧就发明咗钟，哇，原来佢咁犀利，咁所以唔怪得知咧，即系例如 CNN 咧就话佢系天才儿童啦，咁样样，原来咧佢系一个大发明家，原来钟咧。是他发明的，咁呢个就 系 啦，呢个好难得，呢个好难得，因为通常咧，即系佢可以喺2015年发明到一个已经发明到嘅嘢咧，系冇可能嘅。 咁我哋之前用开嗰啲咩嚟？ 啊，即系佢可以做到啲冇可能嘅嘢啦，咁样样。嗱，咁跟住之后咧，咁跟住之后啦，你已经见到咧，即系呢件事咧，已经系即系通常啲左翼媒体佢开始咧，即系报道呢啲故事咧，咁呢啲报道就越嚟越快啊，就越嚟越火热啊，之后就会即系越嚟越黐线噶啦，咁样样。咁即系呢，但系咧，同时咧，呢一单新闻咧就有好多小节咧就开始出现咯，咁样样。咁其实到底呢个 小朋友。 唔係呢個鐘啊，個鐘係點樣樣嘅咧？因為呢個好關鍵啊嘛，係咪？即係點解個先生會覺得呢個係似炸彈咧？啊，咁其實事實上好簡單，因為呢個鐘咧，事實上真係好似炸彈嘅，真係好似炸彈嘅。咁嗱，佢就點樣裝住呢個鐘咧？咁樣樣，佢咧就係有即係啲電腦板啊，咁同埋個紅色嘅 display 就係嗰即係。啲 digital 嗰啲 display 啦嚇，即係有時 digital 係綠色嘅，佢嗰個就紅色咁樣樣啦嚇。咁就一個紅色嘅嗰個電腦板咧，就係 show 到嗰啲字出嚟嘅咁樣樣。咁咧佢用嚟裝住嘅嗰個盒咧，就係即係一個好似即係殺手通常會用嚟到裝槍啊嗰啲咁樣，或者其實通常係用嚟裝炸彈嗰啲盒就類似係咁，即係其實好似公事包咁樣樣嘅，就係嗰啲銀色啊，你即係成個係銀色，你打開裏面係黑色嘅嗰種咁樣咧嚇，佢就係用一個筆盒，個筆盒咧就係似呢個嘅公事包，用呢樣嘢嚟到裝住嘅咁樣。係啦，咁事實上佢真係嚇好似呢個 suitcase bomb 呢個佢啲公事包嗰啲炸彈喎咁樣。係啦。咁所以咧，即係並唔係好似嗰啲 Twitter 戇居佬咁樣，即係揸住個圓形嘅鐘啊，咁樣一個對住十字，一個好明顯嗰啲就係鐘啦嚇。咁但係佢俾老師睇嗰個咧，就係似炸彈， 多个始终的，因为我从来没有见过一个钟呢就是放在一个这样的 device 里面的，即是不会放在一个盒里面，因为你钟要被人看的嘛。那为什么你要删了个盖呢？ 还有它又露了电板出来。 是啦，又露电板这样，你电就会电亲的，即是为什么要这样呢？咁跟住之后呢就开始有更加多小节开始出现喎，咁样。咁原来呢呢、這个小朋友呢佢第一次呢已经係 show 咗俾一个工程科嘅先生嚟睇。咁呢个老师呢就叫佢叻啦，但你唔好成日俾人睇呀呢个。因为佢已经係有一个触觉，其实唔使触觉，唔好意思，佢係有 common sense 知道呢个呢係似炸弹咁样。咁跟住之后呢呢位 Amet 小朋友呢就去到英文科班喎，咁样。佢英文班上英文班嗰阵时候呢呢、這个钟呢就开始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咁你系老师你会点样啊？ 问下咩嚟嘅咯？ 系啊，咩嚟噶？攞出嚟咁样，咁跟住攞出嚟，先生你睇下，咁跟住先生见到下盒，咁跟住之后，喂呢、這个咩嚟噶？钟嚟噶，系咩？好似有啲似炸弹噃，唔系啊，我觉得似钟咁样。咁跟住之后咧，先生咧就系、是、就要 call 警察咁样，咁跟住之后咧就拉咗呢个小朋友啦，咁样。嗱，咁即系个警察应唔应该咁样拉咧？咁我哋一间咧就系会再研究下咁样啦。咁但系咧，其实好明显咧，即系呢一件事咧，即系一个玩嘢嘅情况嚟嘅咁样。嗱，咁点解咧？因为咧之后更加多人咧就系上网研究啊吓，咁就原来研究咗就系咩咧？原来咧佢唔单止唔系发明呢个钟。第二咧就是个钟都唔系佢做嘅，因为原来咧就有一啲好叻嘅网民咧就发现咧，本身原来呢一个钟咧就系来自一间叫 Radio Shack 嘅公司，即系所出产嘅一个钟嚟嘅。佢只不过咧系将一个现成嘅钟拆咗佢，咁所以即系攞咗嗰个即系有字嗰个板啦吓，同埋即系啲电脑板啊，同埋啲线啊咁样样。咁跟住之后就将呢嚿嘢咧就摆咗入去呢个好似 suitcase bomb 嘅即系呢个 pencil case 里边，即系呢个笔盒里边咁样样。咁所以之后咧，就啲评论员咧，即系又系保守派嘅评论员啦，即系邪恶嗰啲评论员啦，佢哋就笑啦，佢哋就话：哦，我今朝咧都有发明到嘢啊！我今朝发明咗粟米片啊！我将一盒嘅粟米片倒落只碗嗰度啊！咁样样。其实佢现实上都系真系咁啫嘛。嗱，本身呢个钟有自己嘅 casing， 佢将佢摆喺另一个 casing， 就唔单止话自己做、啊。我仲要话自己系发明咗呢样嘢添，真系几犀利咧咁样样。咁所以真系由此可见咧，即系成件嘢咧系一个 set 事碌架嚟嘅，即系一场戏嚟嘅，系戏弄系戏弄人，系整蛊人嘅咁样样。咁所以即系如果系有少少触觉嘅咧，其实当呢件事第一日发生，你已经开始要问问题。你第一个问题就系个钟系点样样嘅咧？点解先生会觉得呢个似钟？即系点解会觉得似似炸弹咧？咁样你应该首先问呢啲问题啊嘛。但系媒体就冇，因为咧佢哋嗰个思维咧，第一样嘢 系啦， 先入为主，小朋友、受害者、伊斯兰教徒被逼迫，即系呢个就系佢哋啊被歧视，即系呢个就系佢哋一开始嘅思维啦，咁样样。咁啊极度左交嘅呢个总统奥巴马咧，佢仲鼓励呢一啲行为添。嗱，佢咧就想Twitter 啦，佢仲话 ：Hey, cool clock, Ahmed, want to bring it to the White House? We should inspire more kids like you to like science。真系见到奥巴马呢啲人咧写呢啲嘢，就真系想兜巴星埋去嘅大佬。即系佢话 cool clock 咧，喂阿 Ahmed， 你个 clock 真系好型喎，不如摆嚟带嚟白宫啊！哦，你可以咧激励一啲好似你咁嘅小朋友咧，更加中意科学噃。真系救命！嗱，真系呢啲又系嗰啲 Twitter 嗰啲嘢 咁 样咧， 有得人会。会好崇拜佢咯， 系啊，即系佢觉得哇，你睇下几好咁，所以即系啲左交又系拍晒手掌啊，咁所以即系呢个所谓嘅闹钟发明家咧，即系当时佢去到呢个White House，佢真系即系有啲系有啲系物理学家，即系 nuclear physicist， 即系最 top 嘅 scientist 喺度，同埋呢个所谓嘅发明家。咁樣樣，即係咁跟住之後啦，再未講完喎，即係咧仲有一個籌款嘅行為咁樣，即係一個 crowdfunding， 即係上網籌款嗰啲咧咁樣，就係幫佢咧建立一個教育基金啦，同埋反歧視嘅基金啊，咁啊已經咧就係儲到數萬元美金噶啦，咁樣嚇。即系你话呢件事系咪真系见到要发脾气咧？就真系，即系点解我成日上网咁嬲，同埋睇啲新闻咁嬲咧？就系因为即系不停见到呢啲左交咁嘅行为咧，真系即系你见到呢个世界，你真系 give up 嘅，真系嗱。咁我要讲个文化背景先，即系呢个细路仔抵唔抵拉咧？咁样嗱，即系就算佢系唔抵拉，即系就算美国警察系重手嘅咁样样，个反应都唔应该系咁咯吓。因为第一件事好明显咧，就系呢条系大话精嚟嘅，其实就。首先呢，美国 你要知道呢，每一个文化即都有他自己的、即是死穴啊，咁样吓，有啲嘢喺某啲民族系唔做得嘅吓，即系你喺沙地阿拉伯，你唔好着比基尼啊，唔好喺街上锡啊，唔好拖手，咁你识噶啦，咁样样。咁美国咧，佢尤其是系对 security， 即系安全啊，同埋保安啊，即系呢样嘢咧，国家安全尤其是咧系超级非常敏感咁样样嘅。咁点解可以咁快嗌到警察咧？首先就因为咧每间学校都有警察驻守嘅吓，所以佢唔好似香港啊，好似澳洲咁样冇警察 吓 驻守咁样，系打内线已经揾到个警察噶啦，已经系吓。咁有好多学校咧，你翻学嗰阵时候咧，都系要过 X 光机啊，即系好似去机场啊咁样样嘅。吓，咁喺美国咧。即係佢對槍嘅呢個嘅我覺得係歧視啦，但係佢對槍嘅歧視係或者敏感啦嚇，係嚴重到咧，如果你喺美國咧，係你係並唔可以玩冰捉賊嘅嚇，你係並唔可以玩冰捉賊嘅，即係 cops and robbers 啊，英文叫做，咁咧亦都係例如啦，喺今年嘅三月咧，就有個六歲嘅小朋友咧，就係罰佢停課 suspension 咁樣樣。咁點解咧？就係、是、因為咧，佢將兩隻手指咧，即係係啦，就將兩隻手指就動起就扮槍，咁跟住之後 bang bang bang 咁樣樣，即係喺操場嗰度咧就係、是、玩扮射嘢啊咁樣樣。咁已經咧就係、是、要罰停課，同埋咧呢、這個小朋友咧都係被逼咧就係、是、要undergo re-education 重新教育即係通常我哋係講嘅呢個咩即係呢個共產主義，即係如果你有啲思，即係其實叫思想改造嘅 re-education， 就要有思想改造嚇、嗯，就係、是、教佢其實死亡嘅意義係點咧？就教呢個六歲嘅小朋友話唔可以揾白盲槍，即係黐線嘅咁樣樣。咁同埋亦都係有一個七歲嘅小朋友咧，佢就食呢一個嘅 pop tart 啊，即係美國咧有呢啲嘅正方形嘅甜餅咁樣樣，即係佢係兩塊餅中間可能有朱古力味啊、士多啤梨味啊咁樣樣。咁咧佢就係咬咗兩啖，咁跟住即係就做咗個類似 L形状嘅饼啦，咁样样，咁呢个小朋友咧就揸住呢个 L 形状嘅饼咧，就当系枪喺操场嗰度 bang bang bang 咁样样，咁佢咧又系被罚停课嘅咁样样，即系所以由此可见咧，即系美国人系对呢一样嘢系几敏感咧咁样样，所以我哋唔应该我哋个 standard 嘅，我哋应该唔分美国人嘅 standard 嚟睇呢一件事啦，咁样样吓，嗱咁所以之后你就要再问个问题啦，嗱呢个就系个 cultural context 文化嘅背景啦，咁样样，咁你就要问啦。嗱，呢个细路佢又唔系发明个钟吓，佢个钟都唔系佢做嘅，佢点解咁？所以点解吓？点解要拆咗一个现成嘅钟，将佢摆落个 pencil case 度，跟住四围俾人睇咧吓？即系佢居心何在咧？咁样样咁，其实咧，好明显咧系一个政治嘅理由嚟嘅吓。而今日佢见到呢一个结果咧，就系佢想达到嘅结果咁样样。咁跟住之後咧，有更加多資料就出現咯。原來佢老豆咧，呢個人嘅老豆咧，就係叫做 Muhammad El Hassan Muhammad 咁樣樣。咁咧，佢係一個原來非常有經驗嘅政客嚟嘅。咁曾經喺蘇丹咧，佢係兩次參選做總統嘅咁樣樣。嚇，亦都係喺美國係一個即係美國嘅伊斯蘭社區係一個社區嘅領袖啦。咁樣樣嚇。嗱，咁我哋唔好講政治家，我哋唔好讲一个 politician， 你讲一个普通有常理嘅人，即系总之喺美国咧，而家就系好 sensitive 嘅，你攞住只手指扮枪扮扮，已经系可以俾人罚你停课啦咁样样。 咁当你打一个类似嘅炸弹， 当呢个老豆见到呢个类似炸弹嘅物体， 点解阻止佢咧？ 系啦，即系任何嘅父母见到，哇，喂，而家风头火势，呢个时候要小心啲。 唔系叫佢带翻学校， 系啦， 吓，即系喺屋企玩就算。 冇错啦，嗱，我哋中国人咧都冇乜所谓，因为 we are not known for 做呢一啲嘢噶嘛。咁但系尤其是你系伊斯兰教徒，嗱，唔系歧视啊，但系有啲嘢你要避嫌嘅，吓，即系好似香港人去旅行一样。我哋會即係尤其是我係人哋問我係咩，哦 ，I'm from Australia， 我唔會話佢香港人啦。例如就咁，同埋咧特登去到一啲地方嗰陣時候咧，就要大聲講一兩句英文添，咁樣樣，即係等人哋唔好覺得你係大陸人咁樣樣。我相信好多香港人真係去到唔同地方都係，日本人都係嘅，即係唔想俾人以為大陸人，因為你唔想俾人懷疑啊嘛，咁樣樣係咪？咁所以其实就类似咩呢，就是、好似哦个个都觉得大陆人呢原来系会喺地下屙屎嘅咁样。咁所以呢就特登有个大陆人呢嚟到香港。咁跟住之后呢佢就踎喺度，咁跟住之后呢就一撇啡屎喺屎忽嗰度，即係就 射出嚟咁樣，咁跟住就惹啲人咧影相，咁跟住之後話佢啊，你睇下大陸人有屙屎啦咁樣，咁跟原來之後咧，哦佢喺側邊又拍另一個片話，跟住其實嗰啲朱古力醬嚟噶，哦你歧視我，哇咁跟住之後就攬巴閉，其實就係類似咁，其實係啦，呢個係 set 字碌噶，呢個係即係 set 局，呢個係 set 局嚟嘅，呢個成件事都係假嘅咁樣樣嚇，佢係特登做呢一件事咧，就惹人懷疑，等佢咧。就是可以从中说人家歧视他，就因此而得到一些着数。由此可即我们现实上真的看到他真的得到着数。他现在有钱在又出名。 传媒的。 是啦，传媒又站在他那边，他又可以 去白宫，然后又有 scholarship， 人家又帮他筹钱， 有基金， 几大着数啊这样。咁跟住之後咧，再出現多新聞。哦，原來呢一家人咧就一門兩傑嘅咁樣樣。咁就係原來佢家姐咧曾經都試過被罰停課喎，咁樣樣。咁點解咧？因為咧有其他學生就告發佢，話佢曾經咧就係恐嚇要要炸毀學校咁樣樣。咁跟住佢就話從來冇講嗰啲咁嘅嘢。佢咁講啦，咁我哋都信佢啦。咁但係就好 coincidence 啦，即係好係好巧合喎。哇，原來佢曾經都係被罰停課，因為佢話要炸間學校。咁跟住之後呢、這個係啦，攞個類似炸彈嘅筆盒。哇，但係咁跟住之後，佢老豆咧又係一個politician 嚟嘅。哦，咁原來成件事咧都係一個 accident 嚟嘅，係唔係咁樣樣咧？好明顯咧，即係呢啲白人俾人呃咗啦，咁樣樣嚇。个问题咧就系即系呢啲新闻啊，佢个角度咧由一开始咧就已经定断咗呢个系一个受害者咁样样。伊斯兰教徒咧从来都唔系坏人嚟嘅，佢哋系全部受歧视嘅咁样样。呢当呢件事发生，佢哋全部都冇怀疑过，冇怀疑过点解个老师话呢个系似炸弹。咁即係好明顯，佢哋咧就係冇呢個正確嘅觸覺，因為即係當我一開始睇一件事已經喺 Facebook 咧，就覺得冇可能係咁嘅。咁、所以我都好即係想知道呢個炸彈到即係或者呢個筆盒到底係點樣樣。咁好明顯，最後係似炸彈。咁就係因為呢個媒體咧一開始佢走入去就好黑，就係、是超級幫佢咁樣樣啊嘛。咁跟住即係如果哇原來發覺係假嘅咁樣樣，咁佢哋咪好戇居嚇。咁所以之後咧第二個 part 佢就冇報導到啦咁樣樣嚇。咁所以即係由此可見咧，即係呢個媒體點樣保護伊斯蘭教社區咧，亦都係即係反映咗即係呢個。左交而家點樣係控制媒體啊？咁樣樣，喺澳洲都有同樣嘅事情發生啦。喺今個禮拜二咧，就一個嘅伊斯蘭教人啦，咁樣樣，咁咧佢咧就揸住，即係去到一間咖啡裏邊咧，就係揸住一把嗰啲大肉刀啊，嚇，即係斬人嗰啲肉刀咁樣樣。咁跟住咧，佢就大嗌咧話佢係呢個伊斯蘭教嘅救世主咁樣樣嚇。咁起初啲報道就全部咁報道嘅，咁但係呢嗰幾個鐘頭之後呢，佢就將伊斯蘭教呢個字呢 ,Muslim 呢個字呢就查咗去，就咁話呢個人話佢係救主咁樣樣。即係而家啲新聞係咁樣報道，咁所以即係咁所以即係我哋睇新聞呢要小心啲啦咁樣。咁而且呢即係其實喺呢、這個即係今日所講嘅呢個 Curtis Chang 嗰個殺人事件呢，其實都係有同樣嘅情況嘅咁樣。咁我哋返嚟繼續講。 家在海外，心系香港，百川汇聚，四海文集。 Hello， 翻嚟第二节西方问题，世宗同埋 Ivy， 今日就讲下呢一个 Parramatta 嘅杀人事件啦，咁就好不幸咧，就系杀咗。 坚守新科价值，捍卫自由主义。新科论坛。 咁我见到有一样好有趣嘅就系咩咧？好有趣就系咩咧？就系、喺澳洲近年呢两大件事咧，其实两件事都系好牵涉到亚洲人，尤其是系华人嘅吓，即系牵涉到，因为佢哋系受害者咁样样。咁喺上次瑞士连朱古力。店嗰、那個嗰、那個人質事件啦，咁樣樣裏邊有十八個人啦，咁其中咧係有三個亞洲人，兩個係 Chinese 嚟嘅，即係華人嚟嘅咁樣樣嚇。其中一個係店員啦，咁樣樣，而且即係今次更加明顯啦，就係、死咗一個，嗰一個就係中國人咁樣樣嚇，華人咁樣樣。咁我哋即係見到係咩事咧？其實喺伊斯蘭教同埋西方社會咧，其實好明顯而家有個衝突嘅嚇。個衝突咧就係西方民主自由。 就 versus 呢、這个多元文化主义容许伊斯兰教极端行为嘅，即系唔好话容许啦，或者系包庇。即系点样可以叫包庇呢？就系媒体唔肯报道就已经系包庇嘅行为啦，咁样或者每次有呢啲事情发生咧，佢都哦，其实唔系代表晒所有嘅咁样。咁我唔见即系例如系啦，或者我哋例如唔见天主教教会佢哋有神父搞小朋友嗰阵时候，佢哋咧唔会加句哦，咁当然咧唔系所有天主教徒都系咁嘅咁样，即系佢哋又唔会咁噶吓。咁但系讲伊斯兰教就会啦，咁样。咁喺呢个竞逐里面呢，或者喺呢个嘅矛盾里面呢，即係西方民主同埋呢个多元文化主义，即係容许呢、这个伊斯兰极端放纵嘅多元文化主义里面呢，华人社区团体包括媒体呢，佢哋站立喺呢两边边个位呢，一向咁多年嚟都系非常明显，永远呢都系站立喺伊斯兰教极端分子嘅嗰一边嘅，永远都系嘅。咁所以一间都会再讲多啲关于呢个环社区嘅反应啊，咁样啦。但我都首先想讲下咧，即系主流媒体咁样先，因为咧主流媒体都唔见好得几多。你会记得上次喺嗰、那个人质事件里边啦，当件事发生咗嗰阵时候咧，就有好多人好惊，就系啲白人咧就系会喺街上发癫打伊斯兰教徒。最后系一件事都冇发生过啦。我喺之前节目都讲过，白人佢哋系非常 restrain 嘅吓，即系佢哋系好善解人意嘅，即系我谂比任何其他人都或者任何其他民族都会嬲嘅，其实都咁。但系真系澳洲人偏偏就冇咁，但系啲左交咧，佢成日都诬蔑澳洲人，话澳洲人系种族歧视嘅，咁样即系成日都系咁啦。咁所以咧，佢就出咗一个 Twitter hashtag 咧，就系话 I'll ride with you 咁样嘅，就系话即系如果系有伊斯兰教徒系要搭火车啊，咁跟住之后咧系俾呢啲邪恶嘅白人冷眼或者歧视嗰阵时候咧，我就系咧会喺你侧边咧。就是保护你，即系嗰一种咁样啦。咁但系最后呢、這个， 最终好似冇乜人需要呢样嘢。 呢、這个服务系完全唔需要嘅。咁甚至咧，即系之后嗰一日咧，有好多人去献花啦，咁样。咁就系有一个左交咧，佢坐咗喺即系呢个献花嘅附近，揸住个 I'll ride with you 咧，三个钟头都系冇人同佢倾过偈嘅，咁样。咁但系喺上次已经见到系咩咧？就系、是、对于左交嚟讲咧，佢哋系会同情呢个伊斯兰教嘅社区咧。多过真正的受害者的这样。 绝 对是。所以这些左交呢，你不要以为他同情这个姓郑的这一位，他是没什么怎样同情他的。他们所同情的就是，哎呀，伊斯兰教徒之中会不会被人歧视的这样。还 有就是经常觉得就是为什么这些少数民族是会被人歧视咯。 是的。例如咧 ，ABC 电台啦、电视台啦，咁样样，即系呢个系政府嘅电台啦，咁样样，电视台啦，佢咧就点样形容呢个杀人嘅呢个人咧？佢就形容佢为 the boy who was killed by police。 嗯，吓，即系呢个小朋友俾个警察 俾警察杀嘅小童。 嗯， 哇，大佬，即系如果你系警察嘅，或者如果你系认识呢位姓郑嘅苦主嘅咁样样， 嗯， 你见到。这个政府电视台这样形容你有什么感受？ 嬲爆。 那一开始也有讲过，就是为什么这么明显呢，就是再讲多次，就是因为呢，就是为什么这么明显这个是伊斯兰教 的袭击呢，就很明显的。因为呢他杀了人之后呢，他就大声嗌阿拉阿拉阿拉阿拉这样。那他又穿着黑色衫，还有呢他背包里面呢都是有很多的极端的书籍啦，这样。同埋咧，佢亦都係即係之後都係證實咗咧，佢成日聽一啲極端嘅伊斯蘭教嘅演說啊，同埋咧呢一啲極端嘅書籍咧，佢係喺雪梨嘅有認可嘅伊斯蘭教書店買嘅咁樣樣嚇，呢全部都係澳洲聽嘅嘢嚇，全部澳洲買嘅呢啲即係呢啲嘢全部呢資訊全部都係澳洲係 freely available 嘅嚇，呢啲咪叫做多元文化放縱嘅嘢咯。好啦，咁但系同时咧，即系之前喺澳洲有个系反堕胎嘅叫 Troy Newman 咧，哦，佢又俾人递界喎，咁样样吓。咁但系真系嚟，即系有，其实真系有啲恐怖分子系嚟教人做恐怖分子，即系佢会讲得好小心，但系佢系要叫人嚟杀人啦。嗰啲人你系俾入嚟，咁但系有一啲反堕胎嘅叫你唔好杀人嗰啲咧，哦，嗰啲你唔俾佢入嚟嘅，即系呢个国家就变成咁啦。 咁之後咧，即係亦都係有媒體咧，就係、是去即係呢個小朋友去開嘅清真寺咁樣啦，呢、這個 Parramatta Mosque 啦咁樣樣。咁咧即係佢俾人問兩句咧就發火，佢仲踢呢個cameraman 添咁樣樣嚇。嗱、咁你諗下。即系如果天主教教会系俾人告搞细路仔嘅咁样，咁跟住之后你去到一个天主教天主教教会，咁跟住之后咧个神父发烂渣又踢人啊，又赶人走啊，即系会唔会咁咧？吓会唔会咁？或者如果你见到个神父咁样，你会有啲咩反应咧？嗱，咁但系有啲人咧，你就容许佢咁样做嘅吓，呢啲就系多元文化放纵嘅事咁样样。咁媒体啊，同埋政治嘅领袖，即系包括澳洲嘅总理咧，系唔肯啊。佢講伊斯蘭教呢個字嘅嚇，亦都唔夠膽講話呢個係一個同宗教有關嘅一個襲擊嚟嘅。咁反而咧，佢就叫呢個做政治嘅行為咁樣樣嚇，即係佢話呢個係一個政治嘅襲擊咁樣樣嚇。我唔知係阿拉係屬於邊個政黨嘅咧嚇，唔知係自由黨、工黨定係綠黨嘅咧咁樣樣。咁喺電台咧，當其中一個政府嘅議員啦，即係要傾即係談論呢一件事嗰陣時候咧，佢就一路話係呢個係政治事件，咁跟住之後個做電台主持咧，佢就 challenge 佢就話：我話俾你聽，呢個唔係政治事件咯，因為咧佢係講阿拉咯咁樣樣。咁跟住咧呢個 politician 咧 Senator Conchetta Ferranti Wells 咧，佢就話：哦 ，he said what he said。咁跟住之後，你不如講啊，佢講咗啲咩？哦 ，he said what he said。我講啊。佢係講咗阿拉，到你講 ，he said what he said， 佢即係佢係驚到咁樣樣嚇，點解唔可以講咧？因為澳洲咧就係有一個反歧視法18C，就係話如果你講任何嘅係令到人哋受到冒犯嘅，就係犯法嘅咁樣樣。咁呢一個18C咧，本身啊 Tony Abbott 咧前總理咧係想推翻嘅，但係其中最令到佢推唔到嘅咧，就係華人社區團體，包括澳洲自由黨嘅華人，佢嗰、那個即係佢有一個華人嘅 group 嘅嚇，佢哋係好 actively 就反對呢個十八 C 咁樣樣。點解咧？因為佢心裏邊咧就係諗唇亡齒寒啊！佢覺得如果即係佢哋如果咧而家歧視緊伊斯蘭教徒，佢哋就會歧視我哋噶啦咁樣樣。即係佢哋就永遠係將自己咧擺喺同白人對立嘅一個位置咯。但係其實你而家見到。即系当系有呢啲袭击嗰阵时候，袭击到嘅系边个咧？其实而家边个系受害者咧？反而就系华人，因为华人系喺呢个主流社区里边嘅吓。即系如果你要拣一边，你应该支持民主自由啊？定系你要支持伊斯兰极端主义咧？咁样样，华人社区团体咧，永远都系会支持呢个多元文化同埋极端主义吓。咁但系普通人咧，受害嗰啲咧，佢哋应该系支持民主嘅咁样样吓。系啦，即系个情况点解系咁样样咧？其实呢个咧都系因为华人媒体啦，同埋华人社区团体或者华人领袖嘅自私嘅行为吓。咁我好似之前喺节目都讲过，就系话即系我喺大学嗰阵时候咧，就系参选啊嘛。咁参选咧最容易咧，你就系话哦鬼佬种族歧视嘅咁样样。咁跟住之后你呃啲唐人咧，咁跟住之后咧，佢哋就好快系会投你噶啦咁样样。即系你如果系一个鬼佬嘅政客，即系你要讲好多嘢，即系你可能会经济啊、民生啊，你要讲好多嘢啦咁样样。咁但系如果你一个华人政客咧，你唯一嘅筹码咧就系话人哋种族歧视，你系会保护佢哋嘅，即系只不过系咁样样。咁所以即系对华人嘅领袖。同埋華人嘅社區嚟講咧，即係呢一個歧視嘅事件咧，全部都係即係一個大飯碗嚟嘅咁樣樣。佢哋就係透過成日話其他人歧視咧，嚟到係可以得到一啲著數。 佢哋係籌碼嚟 㗎。即係如果你係一個華人嘅領袖啊咁樣樣，咁你唔會話啊嗱我咧喺我喺呢个政策做得特别好，又或者我会种多啲花草树木，即系你佢唔 care 呢啲啊，你只系话嗱，你投我系华人，隔篱嗰系鬼佬，你唔好投佢啊，佢种族歧视噶，即系咁样就最简单啦，咁样样吓。咁同埋另外咧，即系即系呢件事系会造成啲咩咧？就系、是、会特登咧，就系要造成社会分裂吓。咁所以其实好多呢啲华人嘅领袖嚟到澳洲咧，佢就系要分裂。华人同埋白人，等大家唔好 mix 咁样样，等华人咧永远觉得自己系受害者，系啦，佢就系唔想你融入啊嘛。喂，如果你融入社会，你系听主流电台，又睇主流电视，哇，可能佢会睇穿我。咁我如果佢永远学唔到英文嘅，咁佢啲资料只系可以从我嗰度嚟啦，咁样样。 所以其实即系呢个话叫做多元文化主义，其实系社会隔离主义嚟嘅。其实系吓，咁呢个主义就系导致咩咧？喺今个星期咧，亦都系喺呢个喺澳洲嘅维州咧，就系、是、一单新闻咧，就系、是、又系激起民愤嘅咁样样。咁就系话咧，有一间官立嘅小学咧。因为学校咧就系、是、要每个星期有周会啦，周会就会唱国歌嘅咁样样吓。咁即系我知道香港人未必中意国歌啦，咁但系如果你系澳洲人咧，或者如果你系美国人咧，你唔唱国歌咧，你系好衰嘅咁样样吓。咁但系呢间学校咧就咁样样啦。啊，去到唱国歌嘅环节嗰阵时候咧，那个先生咧就系话：哦，如果唱国歌系会冒犯到你嘅，你可以出去啦。咁跟住之后有30-40个伊斯兰教徒咧嘅学生咧就走咗出去，唱完国歌之后就翻翻嚟。因为国歌是歧视他的、哦、原来是可以这样的，原来 即国歌是很黑去争， 是的，即是这些人怎么怎可以做公民呢？怎可以做公民呢？这些人、嗯但是其实、中国人其实讲真的不好得去哪里，其实都差不多，其实就但是呢中国人就好少少，即是他不会特登这样走出去来到抗议，这样他会不唱或者轻视这一件事、嗯、即是可能 是入籍的时候就说拿袋鼠宝和唱歌，即是他们会这样叫轻视这件事，不尊重这件事，所以呢即是人家都没有注意他这么多，但是这些人呢直情是藐视你这样。但是身为中国人 happy 啊，因为他们的思维就是什么呢？因为他的思维就是什么呢？就是说我现在华人呢，其实根本呢我是一个不是挺好的 citizen 来的，就是因为我上述所讲的原因呢，就是人家歧视我都是应该的，因为我根本不尊重这个社会，同埋呢同埋即係主流社會做嘅呢我係根本唔尊重嘅，即係對於華人係咁嘛。咁、所以呢即係就好似呢白人呢就打開間屋咁樣，之後呢就係、是、歡迎你入嚟咁樣。咁華人就係點樣呢即係人哋呢就主人家，咁佢就話咁佢就話你有啲咩唔喜欢嘅就即管出声啦，咁我都希望呢即係你喺我间屋 stay 呢係可以舒舒服服，咁我哋都当你係一家人，即係人哋真係咁样、嗯、你係华人，你即係你话技术移民你咩都好，其实根本你是因为澳洲一个好啲嘅地方，或者加拿大一个好啲嘅地方，你才会去嘅啫嘛。其实就边个系求边个啊？其实好明显嘅咁样样。咁所以好啦，你去到人哋屋企啦，人哋咧就客客气气咁样同你讲，就系话嗱，有边啲咩唔中意咧？你话俾我听咁样样。咁跟住之后咧，去到人哋嗰间屋咧，已经系好过你之前嗰间嘅。咁跟住之后咧，你瞓下呢个客房咧，你见到咦人哋主人房靓啲咁样样。咁跟住之后咧，你就真系接受人哋所讲嘅说话，人哋话我有啲咩唔开心，我就话俾我听。我啲唔开心咯，啊，点解啊？因为我觉得你间房大过间咯，点解我间房细过你噶？咁样，跟住啊，系，咁样人哋即刻换个间房俾间大啲嘅房你，咁样样。咁跟住之后呢你又喺度叽叽格格啊，咁样，咁跟住之后呢你又改变晒人哋嘅做事方法啊，咁样。因为以前人哋屋企呢就好好㗎，咁样。佢哋呢就係、是預咗星期三咧，就係、是、大家輪流係要換衫，即係大家係要輪流嚟到洗衫嘅咁樣。咁但係咧就冇明文規定嘅，即係你尊重呢一個國家咧，你就會咁樣做，或者你尊重呢個家就會咁樣做啊。但係中國人嚟到唔係喎，即係人哋本身做開呢啲就唔做嘅喎，咁樣。咁所以咧，啊冇辦法啦，咁你就要逼人哋咧，而家就要寫一啲規則出嚟咧，就係、是、話，我哋咧而家要輪流每個禮拜三咧就要咁樣做啦，咁樣。咁跟住之後咧，你就攞豁免權啦，因為你覺得，因為咧我係。啱啱嚟到初来半多，我唔识噶，所以我就唔做啦，咁样。咁跟住又多多要求啊，呢样又要，嗰样又要啊，咁样。吓，呢啲咧就系华人喺澳洲同埋世界各地做嘅行为啦，咁样。好啦，咁跟住之后咧，即系呢一家人咧就好好啦，咁样，佢哋咧就继续开门啦，咁样。咁就开门咧就俾一班更差嘅人入嚟，咁样。咁咧，因为呢啲人嚟到嗰阵时候咧，佢唔系为咗可以令到呢个家更加好啊，原来佢系嚟到攞你嘅资源。咁跟住之后咧，唔单止攞你嘅资源，佢要成间屋攞晒，仲要将呢家人里边杀咗，佢系要咁样做嘅。吓，呢个系佢想做嘅嘢。咁中国人点样咧？嚟到呢度咧，佢系帮啊呢个本身系好好地嚟到欢迎佢嚟到呢个家嗰人啦。梗系唔系啦，佢就帮呢一个咧，即系对呢个家有敌意嘅人，就帮佢手。点解咧？因为咧，佢就谂，哎呀死啦！ 啊，我喺呢个屋企里边，人哋好似唔系好尊重我啊。诶，咁我又系有啲乞人憎嘅咁样。诶，如果我俾呢啲更加衰嘅人入嚟，啊，佢哋一路喺度嘅，诶，咁我又撑佢嘅，咁佢哋就算系攻击嘅，都系攻击住佢哋先啦，都唔会攻击我啊。唇亡齿寒啊嘛，即系佢哋就咁样谂啦。咁所以佢哋咧就力撑呢一啲好明显系对于西方社会有敌意嘅人，一啲可以改变呢、這个诶。国家的一些 制度、啊、即 例如、即增加这个言论自由呢，他一定不会支持、 嗯 啊、即他们就宁愿呢是、他们宁愿呢就是要伤害这个国家、rather than 呢就是帮这些本身欢迎他的人，所以即这个是几黑人憎和是一个几叛逆的行为呢样、嗯、那呢之后就发生了什么事呢，因为你自己中国人都在间屋那里嘛，那好了、这些人来到这个屋就乱咁射人乱咁杀人啊，这样就是事实上最后现在呢就是在你自己的社区里面就杀死你其中一个、 嗯、 在西方国家就是发生、这件事了样，所以真、我觉得我们真做华人的在真、西方国家呢就是要警醒了、啊、真 不好好像这些这样的忘恩负义的人样、嗯、真的、好似即系我系特登，即系我系好憎嘅就系咩咧？就系即系好似我以前喺 SBS 做咁样样咧，即系呢个 SBS 嘅政府电台咧咁样样，佢特登咧就系有即系一个 slogan 啦，个 slogan 就系 feel like home 啊，因为因为呢个咧佢系一个叫社区电台，系有好多唔同嘅语言嘅咁样样。本身咧佢嗰个原意咧就系希望你系可以融入到社会，咁但系即系你喺嗰度做节目嘅，你系咪真系想人哋融入社会先？人哋真系融入咗，佢鬼会听你啊？系咪？咁所以咧佢就系特登令到人哋唔融入社会啦，等人哋觉得自己系被孤立嘅咁样样。咁跟住咧就直情成个电台嗰个 slogan 咧就话，当你听紧广东话或者普通话嗰阵时候咧，你就 feel like home。什么叫 like home 啊？即系好似喺，即系你唔系，即系 feel like home， 即系唔系你屋企啦。吓，即系你去人哋屋企住，或者你去酒店住，人哋需要同你讲 feel like home 啫嘛。咁你呢、這个呢、這个即系所谓要人或者系帮助人融入社会嘅电台，就系、是、已经喺呢三个字简简单单已经系话咗俾人听，呢、這个唔系你屋企嚟噶，人哋系孤立紧你啊，咁样样。即系我觉得呢一啲嘅忘恩负义嘅行为咧，即系呢啲人必遭天谴嘅，我就觉得喺呢件事，我觉得好有趣嘅就系咩咧？即系头先都有讲过咧，就系喺嗰个 Link Cafe 嘅嗰单嘢咧，就系有三个华人吓，两个系 Chinese， 一个就系韩国人嚟嘅吓，喺18个人里边。咁喺呢一件事里边咧，死过一个咧，就全部都系中国人啦，因为得过一个啊嘛，咁样样。好有趣就是什么呢，就是共在这两件事里面，共在这两件事里面就是牵涉19个人，其中三个是华人来的、 嗯、 就是有 15% 是华人、嗯、但是澳洲华人的 population 是只有 4% 而已，咁跟住之後，或者你或者話買雪梨，你唔應該咁計，你應該計成個雪梨啊嘛，咁樣咁 OK， 你就算咁樣計咧，雪梨佢個 Chinese population 都係11% 嘅啫，咁樣即係點解華人喺呢個受害者嘅行列裏邊嗰個佔嘅比例係咁大咧？咁啊唔知點解啦，咁樣就咁，但係即係無論你點睇都好啦，好明顯嘅就係咩咧？就是这些华人社区的团体啊，同埋领袖啊，同埋媒体咧，就成日赞自己咧，就系话佢哋几支持多元文化咁样样，就系、是、因为佢哋为多元文化所做嘅事，就令到今日所发生嘅事，因为就系呢个所谓嘅多元文化驱使呢啲人系可以咁样被放纵，放纵喺一个健康嘅社会里边，都系应该容许。即是一些人是可以即批评啊，或者是闹这些东西是不应该这样的。但是就是因为有反歧视法18C呢，就是令到要讲的人都讲不到。因为真理是越变越明的。即是当你有这些这么极端的行为的时候，白人又不可以出声又不可以讲的，那怎样可以 control 这件事呢？咁所以即系你好难好难避免咧，就系逼到一啲嘅极端嘅行为嘅咁样样。咁所以点解咧？就系因为你唔俾人讲，你越唔俾人讲咧， 啲人就會越嬲 嚇，行動咪越激烈。 係啦，其實香港都係咁樣嘅啫嘛，係咪嚇？即係你會見到咧，白人嗰個 expectation 咧，就係要好似一嚿海綿咁樣嘅，人哋掟啲咩俾佢咧，即係佢都係要吸收嘅咁樣。即係如果有白人喺架巴士上面咧，鬧一個有色人種嘅人嘅，咁就會話咧，哦，白人係歧視，呢個係一個 racist attack 嚟嘅。嗱，咁但係如果有一個白人俾一班亞洲人打，或者俾一班黑人打嘅咧？媒體咧一係就唔報導啦，即係好似喺美國成日都有，就係唔報導啊。又或者咧話，哦呢啲咧係叫 black rage 啊，呢啲咧係因為呢啲有色人種咧係俾白人咧係逼得太緊啊，咁所以咧佢哋呢個係唯一報仇嘅行為啊。咁即係你打人又係佢錯，人哋打你我都係佢錯。咁其中最鼓勵呢一啲咁嘅思維就係咩咧？就係呢啲環社區團體同埋媒體啦，咁樣樣。嗱，正所謂佛都有火啊，咁所以咧即係白人咧，唔會永遠好似呢一嚿海綿不停咁樣喺度接受嘅。有一日佢會反擊嘅，有一日係會頂唔順嘅咁樣樣嚇。咁所以我成日都話咧，即係當你嚟到一個呢個國家，你一定要尊重呢一個地方啦。咁樣樣咁，我覺得咧，我哋華人咧係有一個特別嘅特別嘅地位嘅咁樣樣。因為即係好似我今日講緊嘅説話，如果我係一個白人嘅，我其實係唔可以咁樣講嘅，即係因為我係即系点讲啊？即系我系即系我可能系偏颇啊嘛，咁样样吓，我系 take side 啫嘛。咁就好似即系如果你系一个香港人同埋大陆人之间嘅矛盾，咁香港人梗系有一个说法，大陆人梗系有一个说法噶啦。当然其中一个系啱啦，咁样样。咁但系一定系要喺呢两者之间喺外边揾个人嚟讲啊嘛，系咪？咁所以点解鬼佬讲系特别有力嘅咧？唔系因为鬼佬讲得巴闭啲，系原因因为佢哋中立咯吓。咁同样地，我都系。我哋华人都系咁样样，嗱我哋咧系移民嚟嘅，咁但我哋都系公民嚟嘅，我哋讲嘅说话其实系最中肯噶啦，咁样样，咁所以人哋就唔可以话我哋歧视，即系你系白人，你如果你系一个白人，你话你嚟到个国家，你要尊重个国家，你可以话佢歧视啊嘛，咁样，但系我都系一个移民嚟，我嚟到个国家，我同呢啲人讲翻，你嚟到人哋个国家，你就要尊重人哋个国家，咁我讲嘅系 powerful 好多啦，系咪？ 有说服力， 冇错啦，咁所以咧，即系我。即係勸我即係我都勸即係各位華人啦咁樣樣，即係有句説話就係咁講 ，evil triumphs when the good does nothing 嘅，即係好人做事嗰陣時候，邪惡咧就係會當道噶啦咁樣樣嚇。咁所以喺我哋嘅自己嘅社區啊，喺我哋自己工作嘅地方啊、職場啊咁樣樣咧，其實我哋咧係有一個特別嘅地位咧。就是要讲出这些的真理，因为我们所讲的是比白人讲的是更加有力这样的。所以真的所以在这个即係咁唔開心嘅事，即係都希望呢位姓鄭嘅呢位嘅嘅受害者係即係安息，同埋都希望佢家人咧就係可以節哀順變啦。呢啲嘢係唔應該發生。咁但係即係我希望呢一啲事情咧係可以令到我哋華人社區警醒，即係唔好成日中咗呢啲華人媒體同埋呢啲華人社區團體嘅圈套。我哋係要大聲咁樣走出嚟。即系我哋知道呢个国家点样对我哋，我哋应该知道呢个国家点样对我哋。但系就系呢啲环社区团体啊，同埋媒体，佢哋系想分裂你吓，佢哋系唔想你中意呢个国家，佢哋系想你觉得被歧视 ，so that 佢哋可以得到着数，佢哋系利用紧你，而就系因为佢哋咁样利用你咧，今日就有呢个人死。是有一个好直接嘅关系吓，咁所以希望大家都系可以警醒一啲。好，我哋下次再见，拜拜。 家在海外，心系香港，百川汇聚，四海文集。